来，大家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那个李组长跟派这个命运相谈所所长的八字新手教学测试房。好，那原则上新手教学测试房的基础概念都三堂课，已经分别在每一周三晚上跟礼拜天早上已经新进度跟预习都已经教完告一段落的。但是有同学反映说，最后一堂的地支星冲合会跟天干五行其实有点教得太快，他们有点难以消化。那我们今天礼拜天早上就是单纯的把星冲合会跟天干五合的其中一部分两个，天干五合跟地支六合拿来做今天的复习。那特别挑这两个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比较单纯，所谓单纯的意思就是说不论是刑冲合会啊还是那个天干五合，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三个地支元素做结合的，譬如说三合三会这种东西都比较有点复杂度，所以我们先倾向先切入的是两两一组，然后比较单纯的五行不会有太复杂的概念在里面，然后 让大家比较好上手重新复习一下。大家先看我李组长的 IG 的照片，6月3号八字新手教学入门的第三章，也就是最新的那张照片。最新的那张照片里面，我们直接翻到最后一页的投影片，这是派翠克自己的教学的教材哈，然后最后一张它标题就写着天干五合跟地支六合。那我从后面来的朋友就重新再复述一下哈，天干五合的形成的概念其实就是把天干有十个哦，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然后一分为二，分成前半段跟后半段，所以你会发现甲乙丙丁戊在上半段，己庚辛壬癸在下半段，所以就按照这样子的分配，两两一组。让他们成为一种吸引力组合，应该可以这样讲。那也就是说，当甲遇到己，哦，乙遇到庚，丙遇到辛，丁遇到壬，戊遇到癸的时候，他们会有一定的牵绊吸引力在那个地方。那比较特别的，其实是要大家留意一下的两点，就是说，第一个，他们原本都有属于自己的原属性的五行，譬如说甲乙是属木，丙丁是属火，但是大家可以发现说，当他们遇到了另外一半对面的那一个五行产生天干五合的可能的时候，他们的五行组合会有可能变成了另外一种五行。那你看，像我们那个投影片当中，我们举例甲己如果碰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属性，甲的属性的木属性就有可能会变成土，乙庚如果在一起就有可能变成金。乍看之下好像都会变成另外一边那个人的属性，但是大家特别留意第三组的时候，丙辛就会变成有可能变成水，丁壬就可能变成木，那这两个其实都跟他们没相关，然后第三个戊癸有可能变成火属性，这也跟他们这几组没相关。所以在这边要稍微麻烦大家一下，就是说要背的东西其实是有一点的，如果你在学八字的话，这就跟你要学英文跟日文一样，你要背 ABCDE 跟 REUAO 这个是必然的，要不然你无法拼字，你也无法从拼字当中学单字，之后学句型跟文法去跟人家对话。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大家有兴趣的话稍微记一下这些五行，当然也不用强记，因为你看别人的盘，看自己的盘，看家人朋友的盘，看久了你就会有一个本能反应在那个地方。所以请大家先稍微留意一下，说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这五组就是所谓的天干五合的特定组合的一种形式，然后它还有不同的五行属性可能会做转化。但是在这边还是要反复强调，就是说这种相生天干五合的五行的属性转化， 转变，它其实是不一定成立的，这必须要看当时的八字的架构、月令的架构，还有整个五行的分布，才能够判断说它到底有没有变成另外一个属性。为什么要讲要观察的东西这么多呢？因为很简单，如果你原本是属于木属性的，你必须要花多少的力气才有办法把一个属于原本他自己木属性的东西扭转成另外一个完全不属于他的属性，这需要很大量的土属性的环境的包围，才有机会让它变成那个样子。所以我们这边就是只是提点到大家说，留意他们是五组的天干组合、五合组合，然后他们如果吸引到有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五行组合，然后让大家能够有初步的概念认知之后，就会比较在以后的判断盘上的时候会一个基本概念的建立这样子。那到目前为止大家有没有有想法跟问题？ 我来补充一下刚才李组长的话，刚刚呢他讲的话我就把他听进去了。那我身为他的小老师，那我来跟也是大家的小老师，我稍微跟大家讲，就是说我们初期在学八字的时候，我觉得学八字可能有三个方式。第一个方式是了解它的来源，那这是一种。第二种是背它，就把它背起来，然后第三种是稍微观察或是知道它的概念，我自己会分这三种。然后我觉得可能很多人会用习惯用一种方式去学一样东西，比如说我就喜欢把东西搞清楚，那你可能就要知道说为什么是16合、27合、38、49、50，那你就要再去翻河图洛书，然后再去翻古典，然后古典以后有两三本不一样的古典，然后彼此又有冲突，那你就学不下去了。这是我们在八字上会遇到一些现象。所以有时候我跟李组长会用我们过去学这东西的经验，我觉得好理解的，我们就会跟你分享我们用理解的方式。那我觉得这件事背比较简单，我就告诉你背背。然后或者说有的东西，譬如说甲己乙庚丙辛丁壬戊癸，那这个东西如果你去记它什么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然后啊三，那你倒不如我会告诉你，就直接知道它会变，然后知道它的顺序是甲乙丙丁戊，然后己庚辛壬癸，所以第一个跟第六个，第二跟第七、第八，第三跟第八，用观察的或是知道。所以我觉得学八字这个东西就是活用就好了，就是说应该这样讲，在基础过程就是可能一下我会建议再用 A 方式来理解它，一下用 B， 一下用 C， 然后这个是刚刚以上的，我想要就是补充一下刚刚李组长讲的一个部分。那第二个呢譬如说我们刚才讲所谓八字的重格，譬如说他刚才讲的就是说叫合化，好，刚才他可能没讲重格，但是合化就会牵涉到我们在八字的所谓是变格或是本格。那我举个例子，你知道有什么时候会，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啊，譬如说两生像叫两败俱伤，就是我们两个输赢面都差不多，我也很壮你也很壮，我们就来打，这样的话死伤惨重。那八字的重格是什么意思？我举例，你台湾会跟大陆打仗吗？直接投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大概就是重格跟天时地利人和的概念，就说你环境具足嘛。那你台湾跟大陆什么好打嘞？对不对？如果他要打，他喷吐口水把你吐死。当然，这是我的看法，所以我举例嘛。你如果今天外面你要去跟人家有冲突，你会看一下对方的实力跟我的实力，用眼睛评估一下，决定要不要干架。但是呢，如果他对方有一千人，你只有五个，有什么好干架？直接投降嘛。所以这个也是所谓的刚刚讲的叫合化的要素，这样子。以上是我的补充。那我跟李组长这部分有没有刺激大家有什么想法跟意见？欢迎大家随时举手发问。那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这样子。 其实有人就问说，为什么不是甲乙合、丙丁合、戊己合？其实这道理其实是蛮浅显易懂的，因为甲乙是同属性的五行，基本上就很像朋友。即便朋友再好，我们没有性别歧视就是说，即便朋友再好，个性再相似，你们也不会两个就是真的走入婚姻，然后从此陪伴一生。因为其实 很多时候大家都讲说啊，夫妻互补，夫妻互补，其实就是因为对方有你没有的东西，你有对方没有的东西，才会产生南北极的吸引力在那个地方，所以才会那个一阶为二，变成说前五个后五个这样子搭配的组合的时候，才会是比较合理的啦，应该是这样讲。那如果大家要针灸说甲己为什么合土啊，丙乙庚为什么合金呢，其实 Google 上我有曾经查过，就是说其实他就真的照那个有两套说法，一种只是河洛之书的说法，另外一种就是说他其实是天干地支的组合，全八字里面有六十个，也就是说六十一甲子的概念，那他会按照你是甲子旬的开头，甲寅旬的开头去推说你是哪一个五行，因为他们有那个推法。那问题是这个地方如果讲下去让新手听的话应该就会爆炸了，所以我们会觉得说与其讲那些东西，如果你有兴趣就请单独去研究那个东西，那或者你回头告诉我们你的发现，那这样子让大家分享一下了解也很好。那但是问题是在新手教学的房间讲天干五合的时候，我们要用的东西是我们教你 IUAO 怎么发音，然后我们教你怎么样去搭配这些单字，然后我们不需要告诉你说 IUAO 当初是怎么样被创立出来的。那希望大家就是， 等一下， 然后这样子的基本概念之后，如果你听我们的叙述有问题，那都是欢迎随时发问。那个我们会竭尽所能，就是说让自己在学习八字的路程当中，让你们比较容易了解说，哎，有哪几种背法，或者是哪几种了解的方法，让你们好一点，快上手这样子。 就是我再补充一下，刚才李主任讲的，就是说李主任讲说，哎，有的东西的理解啊，那。但这也是我跟李庄风格不一样，就是说其实有时候你就不用太想了，应该这样讲，你们在初学者的时候，我觉得是不用去想太多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你的资料库还不够多，但是你就给你什么你就稍微，但是当然如果你能够再用心一点，因为你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会不会嘛，你也不知道我们两个到底多会，我们的东西跟书上的版本有没有很大的落差，哦，比如说我们现在发现有很多翻译的书、注释的书，看那个注释的跟原文完全都脱离，所以我当然会建议说，但是新手因为现在教的东西是很基本的，所以我觉得不会有很大的比较不容易有很大的脱离。但是如果我今天是台下的各位的这个新手，我可能会去找一本古书，然后呢稍微去看一下，去对照一下说。我跟李组长就是用一种比较像翻译的方式去协助大家去理解。那刚开始我觉得不用再想太多为什么，就是告诉你个原因，因为你还在架构了，哦，这也是一点点补充这样子。 哎，就当我们两个讲那么多，讲了快一个小时啊，有没有问题啊？ 有吗？那不是十点半来开，哪有讲一个小时？你不是十点半来开，哪有讲一个小时？ 哎，对哦，我以为今天的，没关系，要讲。那。要怎么举例我看看，可是今天来的多半都是认识的，就是以前的人， 这样很好啊，这样大家都 是。我是说有没有其他的弟子可以看看的，哎，我看到的，我看到燕，哎，燕有没有提过啊，他也是戊癸合， 我忘记了啊，我不记得了，我看看， 对啊，燕是戊癸合， 哦，很远的，哎，好像有，是不是，我记得有个很远，哦，有人举手了，哦，他说验证， 哦，我也是，也是五魁合嘛，然后一颗小菜菜是丁人合。 我今天第一次进到这个房间， 结果刚好， 哦，欢迎你， 是 ，Hello， 结哎，你地支也符合六合，哎，啊，好巧哦，你来的真巧。对啊，那大家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的话，我就进入地支六合了。 那 N 是上来是因为被我们呼叫上来而已吗？ 对，刚好你们在提到，我就先说，我第一次进来，所以应该没有被你们聊过。 OK， 好，那你有主动要跟我们，或者要先跟我们讲什么的吗？还是就是我们跟着 run 下去？ 哦，好，没有要讲什么。 好 ，OK， 谢谢。 哎，你看李维老师的是双六合，双五合，哎， 我看看。 丁壬合、丙辛合、五味也合、卯戌又合，哇，地支也双六合，哎，哇，你真的是活范本哎。 多合、 啊啊、 多合之人， 多合之人，还 多合之人就是纠结啊。 哦，纠结哦。 没比较容易啦，因为就是会有顾虑啊，这个跟这个相什么东西都黏在一起啊，比如说这个人这个朋友跟那个朋友他们两个是一挂的，你认识 A 也认识 B， 然后你会所以你对 A 的感觉就要顾虑 B 的感受，对 B 的感觉就要顾虑给的 A 的感受，所以类似比较会有类似叫纠结跟顾虑跟挂虑，很多东西都是连结在一起的意思啊。那这只是一个像而已啦，那当然有没有要问你啊？ 年轻的时候蛮有。 哦、oh, ，OK， 好，这当然这是一个像，但是当然有或没有，这种是一种相对的东西，只是说可以做一个给你做一个参考，因为你天干的四个天干刚好都是两组合，所以两两做合这样子啊。地支其实也是，因为五位也是合的，卯戌也是合的，所以其实你是八个字。除了卯戌比较远、哦、是距离比较远、哦、就是远距离，其实你其他的都是合的，还真有趣、哦 欸、拜托，很难看见天干双五合地支双六合，这很难的、 欸、确实哦，确实确实， 对啊。 好，那、啊、李壮你说要再继续往下是不是你要讲要我们要往下 讲、啊、 好， 如果没有人他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就继续往下。 好、啊、你说 好，然后大家看一下我 IG 的部分的那个六月我的 IG 新手入门三、啊、然后最后一张投影片第五张，我们接着讲地支六合。那地支六合是两两一组的组合、啊、然后两两一组的组合我会比较倾向我们第四张跟第五张投影片打着看啊，我们先讲第五张。第五章的地支六合就有六个组合，因为两两一组，所以是就是有六个组合。然后它这六个组合呢，就是地支的顺序是子丑一组、寅亥一组、卯戌一组、辰酉一组、巳申一组、午未一组。好，然后上次我们根据这个投影片呢、啊，就是派翠克首长那边学的午未合化图。啊，我的版本是会合化火，所以这两个版本大家就参考一下，就是说你们自己去运用观察的状况、 欸。我是说五位合吗？我不是说五位合日月吗？ 五位，你上面写的五位合化图啊？ 哎、欸，真的啊？那是我从别人抠来的啊，对不起，我没改到。 哦，没关系，那就是五位我们的，那所以你的版本也是五位合化火吗？ 应该是合日月，好像不知道哪一本古书写。 不是你说五位合化什么？ 日月。 五位合日月， 对对对，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可能是 合日月是什么东西？ 太阳跟月亮啊，哇塞，这是古书说的叫合日月，但是合什么我忘记了，我再去找一下出处。但是我真的再补充一下，就是说我有很多我不懂的东西哦，所以这个就是什么叫五位合化日月。那当然有一说是五位，因为五是火，位也是土，所以有人合化火或合化火土，这都可以去。我觉得是复合式的意象这样子，所以给大家参考。但是我记得五位合日月应该上网查一下，我来看一下它是有一个规则。那所以但是所以我觉得大家就先用观察的方式去思考这件事情，这样就好。这样 好，然后我们第五章的投影片大家先稍微看一下，然后我们最多今天只会讲到借用一下第四章的投影片跟第五章的投影片看一下，因为大家会觉得子丑寅亥卯戌辰酉巳申午未这六组其实有人会觉得有点复杂，但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跳过来看第四章投影片。好，我们先一个一个慢慢来哈，不论是你是看三合还是三会那个都没关系，因为我们只是要借用一下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这个地支盘，这也是属于紫微共通用的一个地支盘。好，来六合的第一个叫做子丑，我们先不讨论它合化什么五行，我们不讨论，我们先跟你介绍，就是说它其实是很有规律性的，就是子丑一组，你有没有发现它是最底下的两个？好，然后这两个下一组是寅亥， 那就是往外各跳一格，有没有？子丑往外左右各跳一格，就变寅亥，也是一种。然后接下来同步搭电梯往上，卯戌是一组，再电梯搭电梯往上，辰酉又是一组，巳申同理又是一组，然后最后就只剩什么？是生五位了。所以其实地支六合的背法也很简单，就是理解的方式很简单，先从最基本的子丑搭地基开始，然后往外扩散，然后再往上，再往上，再往上，然后再合在一起，这就结束了。那接下来就只剩五行它的合化有什么样五行变化而已，就这样子。 所以你只要想规则，是不是先跟他讲规则？ 目前我觉得先讲规则，你们怎么样去对他有影响之后，然后接下来什么样的五行，其实你有时候照表抄课，其实就是你其实久了就知道了。 所以你今天没有要讲课就对了。 没有要讲课哦，只是教他们怎么样去理解这个东西啊，有问题就问啊。 哦， 要新的、啊。 了解，对，教少一点。每次我们都觉得我们教太多了。 昨天上一次礼拜三标两个小时的那个什么行冲合害会三合三会，他们就讲他们不是讲说你们一讲三合，我连举手发问都来不及，你们就直接跳三会了。 好， 对啊，慢慢来。 好，那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我想要 echo 一下， 是， 对，就是李署长刚才那个教法，就是。地支的那个教法，我刚才就是还李组长还没讲的时候，我觉得哇，我觉得好难跟天干去搭配。可是刚才李组长这样的教法，从最底下那个子丑这样记，然后搭电梯，然后再搭配子丑子头的那个位置，哇，就很好解。 对啊，而且你老师你也有那个啊，我记得也有一些命理概念的时候，紫微其实你只要有紫微概念，学这个就很快。地支六合几乎就是看到就会了。 因为我是有以前有学过一些姓名学，所以我对于那个洛书那个有一点接触，然后到那个手指的位置，所以我觉得李署长这样讲，我觉得接受度蛮好，蛮快的。 各位可以滑我的头像，我已经换好了。这个就是掌诀，然后以前有所谓的叫五虎遁跟那个五鼠遁。就是从年干遁月，从年柱遁月干，然后从日柱呢遁这个时干。所以以前如果你看那个港剧啊，有没有手这边动来弄去，然后这用这个地支来搭配。那所谓遁，就是因为地支的位置是固定的，每个月份如果你有十天干配十二地支的概念，就知道一组循环是六十，所以是六十甲子。那因为地支位置是固定的，所以透过一个如果有缘有机会再教大家怎么去遁天干，所以你就可以透过你地支的位置是固定，然后来掐算说这个是甲子还是丙子还是戊子还是庚子还是壬子。那因为刚好李维老师也有提到，所以跟大家参考。那各位可以看我的头像这样子。 其实我是很挣扎，行冲合会教完以后要不要教我们五鼠。五鼠盾跟五虎盾， 那不用，那个是帅气的啊，那不用。 因为那个是帅气的，因为 A P P 就已经有了。 对，那帅气的那不用，这个我们注重实用一点的，帅的东西留给我，我会，所以我帅就好，你们不用帅，好吧？ 大家有没有背诵或者是技法，或者是有其他任何行冲合会，你想拿出来问的都可以。 对，如果等一下大家在这个部分没有的话呢，那我就来给大家加课，加我今天想要讲的一些东西这样子。所以，但是这个没关系，所以大家还是先就这个天干五合跟地支六合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这样子，有吗？好。有没有？各位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就继续讲一下。那我来稍微讲一下，就是说这个合化的一个概念跟想法哦。那各位就轻松听就好。譬如说，各位可以去看这个李维老师的 的这个头像，你看他的八字盘。那你看他的八字盘呢，就是说第一个我们天干五合，它就是合化，合未必化，它有分了很多的细节。哦，那天我不知道看哪一段，说天干有合，但是合不一定化有非。那地支好像只有合意，但没有化意，就是地支只会合，但它没有要变。听得懂这个意思吗？那天干是会合，但是可能会变。哦，我记得是这样。哎，我有没有讲错啊？是我看一下，我边看，李组长记得吗？我来翻一下我的那个书，等一下。 你说记得什么？ 就是天干只有那个天干有化意，合了会化，对不对？有合跟合而不化。 天干有合，但是合未必化。 但是它可以化，它有化意，就是它可以化。但是地支呢是单纯的，只有合没有化。我看一下，我找到书了，等我一下，让大家等我一下。 今天有那个，你们今天听到 你 们要讲到这么深哦？ 有吗？很深哦。哦， 对啊，合化很深 哎。哦，真的好好。那个，哦对哦哦，对不起，好，让我先把它讲好。带段，那你这样讲，感谢你的提醒啊。这样，六合并无化意，就是地支没有化意，地支只有合。那以我的想法哈，就是大家因为那个，像我们刚刚说的是那个。生轮嘛，对不对？那个生轮，大家在讲的时候呢，它因为它也是对一柱的天干地支的相是，我觉得琢磨很多的，所以我们大家都可以很荣幸欢迎他愿意来跟我们一起讨论。那我再讲回来，就是说，地支的六合，它我觉得可能是有点像位置，像轨道跟星座，所以它是有一点像这种怎么讲，是不是角度会增加彼此的力量？但是他不会做那种直接的金木水火土的五行转换，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欸，我好像离题了，讲这个讲太深了。好，那我讲完了，那我不讲了。好，对不起，我不讲了。好，那现在讲什么？ 没有啊，今天其实就是很单纯的带他们慢慢的上手天干五合跟地支六合啊，就是如果他们觉得。或者是说他们八字觉得有其他的行冲合会有问题，他们也可以提出来。 哦，好好好，那我想到我刚才讲什么了，因为刚才被提醒了一下以后，我突然间就觉得说不知道怎么样收回了。好，那各位再继续看一下那个李维老师的八字，就是说我们来去看说合会不会化，或是说合化的力量，就是说我之前都有提到嘛，合就好像是暧昧，一对情侣，一对男女，或者男男女女都可以，那你会先暧昧才有可能交往，然后才有可能结婚，对不对？那这然后当然也有可能离婚，所以他至少有这四个状态。所以呢我们去看合，第一个位置要近，像李维老师的丁任就在隔壁。哦，就是你看嘛，两个喜欢的人住在很近，交往机会比较大，对吧？然后呢，其他盘的其他的力量，哦，比如整盘里面，不管是月份的季节，跟其他的三合、六合其他的局去增加，你们两个交往，所有人都支持赞成，你就会化。所以我们怎么用这个来去看，就是看它的位置。所以李维老师在丁任、丙辛这个合都是非常近的，五位也很近，但是它最远的就是卯戌。哦，所以这个是要跟大家讲，所以他的卯戌要谈恋爱成功，相对他其他六个字，这个机遇就比较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天干只有五合，所以很简单，它只有一种。可是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地支有三合跟六合，所以当三合跟六合同时存在的时候，那怎么办？哦，比如说，亥卯未是三合木局。所以在李维老师他的八字里面有卯位，本身就是合木，半合木局。但是呢，如果这个卯在位的隔壁会更好，哦，譬如说假设他是在年支的卯，或是在日支的卯，那这个合的力量就会再更强一点，哦，但是呢，它的距离比较远一点，所以位通常会先跟五合，对不对？近水楼台，譬如你有两个妹，两个人都喜欢。可能都先挑近的嘛， 先挑方便的嘛，对不对？这个就是可以用人之常情来去思考哦，所以这个是我想要讲的概念。那各位这不用强记，其实这就只是一个概念跟想法，你把它转换成生活当中的事件去做连结，我觉得就会比较好理解。然后再来我讲卯未要不要合，好，这是第一个，因为我们说过天干是表，地支是理，哦，表里合一是最好的嘛，对不对？你那个的开宾士加油加300，跟开头欧塔，可是其实大地主，但是别人觉得你不是很有钱，这就是表里的分别。那天干如果有丁刃，各位注意看，丁刃是合化木，所以丁刃是合木，所以当你在天干有丁刃合木，当然会你在地支的卯未合木的力量是不是就会互相呼应互相加强。所以我觉得用这个部分来去单纯看说当只有合它就会有一些复杂，但是如果你在带冲，就是又合又冲，就是我们讲又爱又恨，对不对之类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呢都是我突然间想到呢可以跟大家分享的部分。好，那讲到这里各位有什么问题吗？有刺激到各位想什么问题吗？没有，好，没有，我再继续。那各位呢看那个 Grace 的头像， Grace 的头像呢它是有这个戊癸，天干有个戊癸合。那戊癸合我们照前面讲，因为它在隔壁很近，对不对？好，所以呢它是，但是你会发现在年柱的天干也有一个戊，然后代表什么？也有人跟他喜欢一样东西，所以他们可能是两个女的喜欢同一个男生。但是决定以这个盘的像，因为这个魁离日主 Grace 比较近，对不对？所以可能就是 Grace 赢了，理解这个意思吗？但是呢假设这个魁水是在月柱的天干，就是现在这个星金的位置，那是不是这个男的就夹在他们两个中间？那到底谁胜谁负，我们就要再看其他的意象哦，譬如说年柱的日支，然后月柱地支或日柱的地支有没有其他的行冲汇合的排斥能量，然后将这个癸水推引去跟谁合哦，这个呢也是我想要就是给大家的一些概念哦。所以那这个是 Grace 的天干，那你再看地支，地支就会有所谓的五序是半合火局，但是中间被酉金所隔开了 OK， 然后呢酉丑半合金局，中间被序所隔开了哦。所以那当你对每一个干支它暗藏的五行代表的金木水火土的力量你了解的越多，你来判断它这件事情的力量哦往哪里走哦，事物往哪边去推演，那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就会你就越会有越有把握。所以就像我之前跟他讲说，每一个八字就像是一次的那个选举，然后你去看哦，那月令是执政党，其他七个字哦或者其他六个字除掉日主以外跟月令有其他六个字是在野党，那这一场战争到底是执政党的力量他会继续执政还是被翻盘，对不对？没有永远的执政党，没有永远的在野党哦。以上这个是我稍微突然间想到的部分跟大家补充。好，那我又讲了这么多了，各位有没有听懂我在讲什么？有没有理解？稍微一点理解有没有？ 其实派瑞克跟我讲很多八字的天干五合星地支行冲合会哦，大家可以想象成一种东西，就是占星学的行星交角，就是说我们讲到火土合相，或者是说金木合相，或者是日海合相，其实它都是在叙述一件事情，就是说当太阳它没有跟任何的其他行星有交角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太阳，但是当太阳假设跟海王星有产生交角的时候，那就会变成太阳的光芒会被海王星的柔焦柔化变得不 较不那么阳刚，比较柔性，也比较阴性，然后也比较梦幻，也比较理想化。这就是所谓的占星学的教角的意义的层面在这个地方。那转化成八字的时候，就是很简单的地支的刑冲合位，也就是像天干的天干五合这样子。那也只是说照八字的版本的话听起来比较生硬，因为我们很少接触这个东西，因为我们长期都被唐国师引导学占星学的东西居多，那我们对于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真的比较了解，十二星座也比较了解，那所以会希望说大家如果对于这么生硬的天干跟地支的刑冲合位很难转换的话，其实你就把它想成是那个占星学的行星交角的方式，你就会比较好，有比较不会觉得它距离感很高啦，这样子。 好，那有其他朋友要 echo 吗？那个江有要 echo 吗？ 现在没有。 好，那我们下没问题，没问题。那你就旁边就加减听，我们来帮助你醒脑。然后就是台下的朋友，然后如果你们也有兴趣，跟我们讨论，然后或者说你有你的见解跟看法跟我们不一样，那欢迎你上来分享。只要在彼此尊重的情况下，我欢迎你分享你的意见。因为你们如果听了一阵子，你会发现其实有的时候我跟李组长意见也不太一样，我有我的看法，他有他的看法。那我觉得本来就是这样嘛，大家都是希望一起精进，然后大家可以有彼此的经验，然后可以去互相的讨论，然后当然也要有凭有据，说哎，你这个经验的依据是从古书而来，还是从你自己论命的经验所来，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讨论跟交流的意义我觉得就会更大，所以很欢迎呢大家跟我们讨论交流这样子。好，那各位，今天的这个五合六合，各位有什么，还有什么那个吗？有什么想法吗？ 我有，因为我发现，就是两位老师，我发现我好像有一些内容，好像就是这一堂第三堂课，我好像有一些没有听得完整，所以可以请两位老师，就是能再分工一下，讲一下那个投影片的那个行冲和。会，就是前面的那个行冲，然后那个会可能再稍微讲一下，大家就这三个稍微再大纲式的讲一下，这样再麻烦两位老师。 好哦，没问题。啊，李组长，合理合理。 嗯，好，那所以假设大家没有意见跟问题的话，我们就照那个李维老师的建议去看一下前面的行冲和会的地方。我们看一下第三那个八字新手入门三，也就是我的 IG 李组长的 IG 的那张投影片的第二页。第二页讲到行冲会合破害，它的标题是这样下。那基本上我们会主要提到的是冲会合这三个区块。行我们有时候会用，但是行的部分因为目前坊间古书跟实际应用的连结的叙述并不多，没有特别多，那可能我们经验值也没有特别着重在这个区块，所以行迫害这三个区块在我们的学习路上的版本比较没有琢磨到。好，那我们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说以大陆盲派的八字来讲，行迫害对他们来讲也很重要，但是他们的体系跟我们有点出入，所以我在这边也不特别强调，不讲自己不熟的东西哈。那我们就单纯以子平八字的领域来讲，冲会合这三个区块，冲就是180度的交角对冲的意思。那我先大概提一下，那合的部分有分地支六合跟地支三合两种，那会就是地支三会的部分，那我们会一一在后面的投影片带给大家看，会比较好叙述，因为空讲很难想象。好，来我们看第三张投影片，我们先讲冲好，冲其实是在我印象当中最好记的一组。所谓最好记的一组，就是说它其实就是跟占星学一样180度对角的意思， 180度对角，就是你把12地支像时钟一样排一个圆圈出来的时候，这个五行的对面就叫相冲哦，这个五行的对面就叫相冲。然后你们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子午相冲，好，然后我们跳一个寅申相冲、卯酉相冲，还有巳亥相冲，这种东西其实都是会有相冲跟五行相克的概念在这个地方，好，叫做五行出这几组是除了会对冲之外，还会产生五行相克的一种组合相冲。那你们会发现我跳过的是什么？跳过的就是两组，丑未相冲跟辰戌相冲。为什么会跳过这两组？因为这两组都是土土相冲。你们有没有发现丑未都是属土，辰戌都属土，所以即便他们相冲，在投影片里面你就会发现，在拍这个手掌里面叫做那个截取的投影片叫做冲而不去。所谓冲而不去的意思就是他们的五行虽然彼此相冲，但是他们的五行并不是相克的那一种，他们是地支的长杆当中互相像两块土一样，你可以想象两块土相撞在一起的时候，里面蕴藏的东西被冲出来，这样子的意思的概念。那但是其他的地支的相冲，你看下面表列的子午、寅申、卯酉、巳亥，都会有相冲且相克的成分在里面。那讲到目前为止，这样子刘老师有 OK 吧？相冲的部分？ 有小问，就是那个冲而不去，可以再解释，是说两块土撞在一起？有东西会跑出来吗？还是说就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 这个我来补充一下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之前有提过类似，就是说我们要把五行上的这个生克，所以五行叫生克制化，然后呢位置叫做冲跟合。哦，那这样讲好像也不完全对，因为天干的五行其实本身没有比较没有像地支有那么明确的位置，所以地支有所谓的合跟克，对，克性质相生相克，就是合生克，哦，应该这样，或是同样的东西，就是它在五行内有金木水火土的性质的相生相克相那个，然后再多一个合。地支呢是比天干这个以外又多了一个叫冲，因为就是角度的问题叫对冲。那刚刚李维老师讲的是，我们说过我们叫彼此叫名字啊，不叫老师哈，就刚刚李维说他讨论到的部分，就是说在地支的部分有冲加克，但是当辰戌丑未的时候只有冲，原则上没有克。原则上因为什么？因为辰戌丑未它的本气都是土，所以在本气的这个结构下是没有克的。但是李组长刚刚讲的是辰戌丑未里面都有暗藏，哦，每一个都有藏三个天干三个人缘，所以有的时候比如说丑里面藏的是己辛癸、己土、辛金、癸水，对不对？未里面藏的是乙木、丁火、己土。那我这样讲不知道会不会太快，所以大家你去看丑里面的暗藏有土，那未里面有土，因为这是主气。那其他里面有丑里面藏的是那个辛金跟癸水，是藏金水；未里面藏的是乙木跟丁火，所以金水跟木火又是对冲的。所以在地支的概念上是没有冲的，但是呢在最下面的人员是冲的。那你们就会讲说这些公司小，哦，但我举个例子，你再把国家把它分成台湾全中华民国，这是一个概念，这可能是一个地支的主气，但是分下来就有台北市跟高雄市。所以在台湾省这个概念的时候，台北跟高雄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下到市级概念以后，台北跟高雄是不一样的。 好，那所以这个东西就会有变成说，你某个程度的冲或克都不是完全的绝对，或者说它是相对，而是说我们现在讨论什么东西。今天你要讨论主气，那土气，那程序就是冲而不去。但是如果你要讨论程序里面的水有没有被序里面的火扣，那有可能就会产生又冲又克。我这样讲，你会有理解我想要表达意思吗？ 有这样有理解到， 感谢不会，好，谢谢。然后刚才李组长说有看到什么，李组长换你，你刚才说什么？换你讲。 五啊，底下五的头像它有程序冲啊，可以举例啊。 哦，好啊，你举啊。 就是大家看一下底下最底下五的头像，它有换。程序冲他就是程序冲的人，那我们先撇开不讲他有毛虚合的部分哦，我们单看程序冲的部分，就是说这两组程序是六冲哦，然后他冲的是什么？冲的是偏财。那程里面有戊乙癸，那他用那个主盘哦，还蛮贴心的。他程里面有戊乙癸，戌里面有戊辛丁。其实你们会发现，就是说，即便他们本属性是属尘土跟虚土，虽然是不相克的，但是因为交角位置是180度，所以他们的地支五行，照我的学习概念啊，就是地支五行还是会有所冲克。所以所谓有所冲克的意思是说，你看里面的乙木会被尘里面的乙木。会被虚里面的辛金相冲克，然后辰里面的癸水反过来会去克虚土里面的丁火。那大家会问说，这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有人会问这个东西哦，所以也就是说，我们进一步带一点点的概念来里面，就是讲说，库就是说，只要是属土的五行里面。其实暗藏的地支不太能够随便拿出来用哦。所谓不能够随便拿出来用，就是说你把土当作你把土元素里面的五行当作是金库或者是挖洞把它埋进去的东西哦。就是说尘土里面就有戊乙癸，也就是说戊土底下藏着乙跟癸这两个元素在这里面，但是因为它是属于土元素所保存的五行，所以他们平常不会特别被拿出来被运用。那被运用的方式有哪些？答案就是他们的这个五行有被形冲合会状况的时候才比较有机会被拿出来运用。那这个是我学习的版本，大家先听一下，有一个概念的叙述在那个地方。所以当这两个程序冲互冲之后，他们的五行就被挖出来了。挖出来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当中的五行乙癸，程里面的乙癸跟戌里面的辛金跟丁火就会产生化学作用，就会相生相克。那相生相克的意思就是说，尘土里面的劫财，尘土里面的劫财会被虚土里面的辛金正官所克住。那克住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有一些自我感受跟比较敏锐的地方会被正官约束，官是约束我的东西，那官就是代表说，哦，我的感受可能不要那么强烈，应该是这么意思。我的感受是我的感受，但是我的感受可能会被正官有所约。好，然后你看倒过头去，癸水会去克丁火，丁火是甲木的上官。也就是无的这个日主的伤官，你会发现印星也去克制他的伤官，所以就代表说我自己伤官食神想要表达的想法跟内容跟产出的东西跟创意的东西反主流的东西都会被过去的框架过去的经验所约束。所以也就是说这两组对冲之后会让 吴这个甲木人会有一点比较约束，被约束被拘谨的一个概念，但是其实这是一个相对来讲相对比较不稳定的，因为他还是想表达，他只是隐忍着不表达的概念在那个地方。那我觉得我讲那么多最主要的是说，如果吴可以上来分享一下我的叙述对不对的话，那就比较正确一点，因为如果我讲那么多结果吴觉得干这不是我就爆炸了。 嗯，好，那我补充一下，刚刚李组长讲一个就是说财库就是被财库，大家都可以理解嘛，就是被锁住了。那我先不讲说财库里面的财要怎么用，你各位可以先去思考一件事情，假设你抽屉有钱跟银行里面有存款，你最先拿到要用的钱是哪里的钱？是抽屉的嘛，对不对？因为你要去银行领钱就比较没那么方便，然后如果它是活存那方便一点，提款卡就可以领了，或是线上转账。但是如果它是定存，你就要去解定存，所以这是一种相对概念。当你户头身上到处都是活存很多钱，家里都是钱的时候，那你就不会去动到财库里面的钱。但是假设你家都没钱了，你的活存款你要不要去解定存？要嘛。所以定存能不能用，它还是你的钱，只是才会有所谓叫开库，打开保险箱或是冲。那至于那个库什么库要不要冲，这个又众说纷纭，那又是另外一件事。那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可以来去观察的东西。所以简单说，假设我们刚才讲这个吴，它里面的这个八字里面，假设他今天需要的，我来看一下。假设他程序冲，当然他程序不一定会冲啦，因为前面中间隔了一个卯。但是我们先讲，假设他会冲，那如果他想要，我看一下水，他水火里面都有，木也有，丁火辛金，我觉得他这个例子，不好，我再看看有没有别人，我再看看有没有别的。谁的库，谁要的东西，只要库里面有啊，辛金、丙戊丁，我看一下，我找一下，我看看有没有我想要举例的案例哈。OK， 乙木、丁火、己土，我看看 end 有没有。哦，好，我来，各位请看我们上面右上的第一排的 end 的八字里面。它呢，其实你如果看主气来讲，它只有三种五行，土跟金跟水，就三种五行，它没有木也没有火，所以没有木，木就是什么食伤、叛逆、创新、非主流、鸡婆，闲不下来，所以它没有木，它比较笨，主要不是这种人。第二个，它没有财，所以它不会浪漫、跳通、反空调、天马行空，不会，所以它就是一个非常务实理性的人，他也不做他想。你说要叫他去发大财，要叫他去做改变，做很大的变动，他都不会。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在论命或讨论的方式，顺便带到。但我举个例子，今天他的位，他在年柱的地支跟日柱的地支都是位，都是属于木库，因为位呢是亥卯未三合木局，所以他是木库。假设我要这个八字里面，假设他最缺的是木。那对不起，他其他的地方都没有，他只有胃中，胃里面藏一点乙木，所以他就要去胃里面找。那当然没有一样嘛，你要去解定存，当然比较麻烦，但是到底他可不可以运用，或许他也是可以。所以我觉得，然后再回来讲，就是说所有的事其实都是一种相对的概念，不是绝对，这是以上是我的补充，这样大家了解我的意思吗？有人要 echo 我一下吗？ 好，那派翠克老师，请问一下，那如果我遇到的对象他是木比较多，这样是会比较合吗？问号。 这个是如果你缺木， 那你很容易找。其实你们去注意啊，那个夫妻的五行啊，其实这夫妻的盘，通常五行的能量，它有两种互补。假设哦，我们在正常格局，在正常的格局下，其实你会发现，夫妻的五行是互补的，通常是，譬如说，你缺的东西在对方身上就会很多，这是第一种互补法。第二种互补法是在食神，譬如说你缺财，你需要财，那你可能对方的财旺。哦，那但是以我比较，就是说，因为我最近对我还是要 不得不自吹自擂一下，我最近又进步了，然后我又进步到另外一个门派的东西，另外一招啊，不能说另外一门，另外一个层次的东西，所以我还在看，但是以我以前在旧招的情况下，我认为大部分是五行的互补，所以你会通常夫妻的时候，你就可以去看到对方他的五行很多，其实他刚好就是你这个命盘类似所欠缺的或弥补的。那简单讲，你各位可以说是喜用神，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事实上，因为喜用光一个喜用神的定义，就大家都吵不完了，所以应该这样讲，就是一种你需要的、你喜欢的或对你有帮助的。或者说我举例，你肚子很饿，它是饭，那你就吃了嘛。那你肚子很饿，它是面，你就吃了嘛。所以它其实是一种可以给你东西的，你才会接受它。有些人你打死都不会嫁给他，有些人就是狗丢喇叭就是会嫁给他。哦，所以以上是我这样讲。那 N， 我这样回应到你的问题吗？ 有，谢谢老师。 不会。 其实 N 有提到那个区块哦，就是挑另外一半，其实照我学的版本，其实就是有两种可能性居多。撇开流年大运的问题哦，就是说，如果两个人的盘的五行是属于互补，就是我缺什么你有啊，你缺什么我有的那种状况的时候，就容易会产生共鸣啊，共鸣就是会吸引的意思，因为它就是属于你有我没有，我有你没有啊，我们两个就在一起就会从残缺的圆变成一整块的圆的概念，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是属于五行互补的概念的理论基础。另外一种的五行概念，另外一种的理论基础叫做，我如果很凶，我如果是抖 S， 我就会去找抖 N 的人。好，那这种版本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一个食伤很旺的女生，她通常会容易找到七杀很旺的男生。这是一个举例，这是举例，因为食伤就代表我刚才派翠哥讲的啊，跳通非主流，不受控制，然后意见比较有创意，有比较多。 食伤不是跳动，才是跳通。 我的意思说就是很容易表达自己的意见的东西的人啊， 没错没错。 如果你是他遇到的人，如果男生也是属于食伤很旺的人，基本上他们两个人的互补共鸣，就是个性互补共鸣就不强，很容易要遇到一个，就是说一个要当。我们讲难听一点，叫做一个要当公主，一个要当工具人，然后他们两个人后来就结合了。那就因为我很容易被七煞管束住，因为七煞就是约束我的事情跟的东西。那所以也就是说，食伤重的容易遇到七煞重的人，会容易在一起。那这就是给你提供参考一下，这样子会通常都是这两种版本在运作。 就是说，李总提的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也是之前观察过的，然后后来我就有点可以理解为什么是这样。那我不知道在座各位有没有听我讲过这件事啊？可能有些少部分有听过，听我说过，就是说，我觉得你各位可以去思考。下面我们大家很多，不管你对八字懂不懂，可是你有没有去想过，你为什么会跟你旁边的这个人在一起？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再来是。我自己有一个观察，有很多的人，你旁边挑的这个对象，你当初喜欢他的原因，跟你跟他在一起以后阻拦他的原因是一样的。好，讲到这里，有没有人要 echo 我的？来，你是不是 N 是吗？ 我刚刚就有想到说，是不是因为我们。跟对方都是没有对方的东西，所以互相吸引。可是可能像老师讲的，最后也有可能，其实看不顺眼也是那个点。 就是我自己的，这是我自己的观察啦。因为就是说，因为其实你会发现，每个人我们喜欢的对象，他其实都有一个模组，哦，都会有通常啊、哦，都会有一种模组啊。当然，你除了说啊、长相哦是一种模组，但是其实除了长相以外，他在个性跟行为模式才是一种模组。哦，就是说长相你要能合眼，合完眼以后，最主要还有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它有一种模式跟个性的组合的。那我自己的看法，哦，当然因为我自己也是在感情里面常常失败，到这一次暂时没有失败，但是我也不知道还会不会成功嘛，因为我第一段婚姻是结婚十年才离婚，所以我也不知道啊。但我举例就是说，当然这是题外话，就是说你喜欢那个人是你八字很欠缺那种东西。所以你觉得他可以弥补你那个东西，所以你希望你跟他在一起以后，他带你去你想去的那个地方，因为他很擅长。听得懂这个意思吗？比如说，譬如 听得懂， 好，听得懂，好，谢谢，好。但是呢，所以你会吸引，可是呢，当你们两个在一起了以后，你们两个世界就合而为一了。所以本来他是要带你去飞的人，但是呢，当你进入到一个感情、一段婚姻、一个家庭，就会有责任义务，就要分工合作，对吧？所以呢，他就去做他最擅长的，他去飞了，你就留在这里顾家。所以你本来是觉得他可以带你去飞，但在结婚以后，看他自己去飞了，看他把你留在这里做驾驶，所以你就爆炸。好，这是我的观察，各位觉得有吗？有吗？欸，你觉得有吗？ 就还要再继续观察。 好好好，啊 ，Grace 嘞 ，Grace 嘞， 有 Grace 有，好， 我 echo 一下，因为。好，应该是说，假设说，好，以我的例子为例，好了，我当初是觉得说，哎，那这个男生是一个很孝顺、体贴的人，结果之后婚后才发现说，干嘛的，根本就是个妈宝。所以我喜欢他跟我堵拦他，所以我喜欢他跟我堵拦他是同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孝顺父母，但是他忽略掉说，哎。我们两个共组家庭之后，应该是以我们两个人家庭为主。但是我婚前就知道说，阿姨的时间又要老妹老不为难。可是我会觉得怎么好，就是大概这个概念，就是我懂说哈，我知道孝顺父母是婚前的他的一个优点，可是婚后之后就会变成说我独揽他的一个缺点。 对，因为他只有去，本来你想要透过他去学习。或者去学习孝顺父母，结果他自己去孝顺父母了，把你留在这里，这样子类似啊。那不知道还有其他人，李维，你觉得你有这样吗？你有观察到这个吗？ 我就是先目前没有意见。 好好好 ，OK OK， 好。那个下面的朋友，如果你对于我这个点，你觉得是或不是，都欢迎表，你也可以说不是。那我观察只是其中一种啦，那我不知道是不是很多种，都符合率是因为这世界总是千变万化，无奇不有。那我观察的是一种模组，那这个模组是我自己从我自己身上得到的看法，所以我就觉得说，哎，会不会是这样？所以我也在跟大家求证，哦，所以但是对，就是这样子，好，以上。好，那个，好，那我们继续。李组长，我们继续。李组长， 啊，所以要讲什么？我讲完了，今天我的目标就做这两个。 OK， 好啊，好啊，好啊。那本来我是想说要再加课，但是各位还有时间吗？台上的各位还有时间吗？ 有啊。 真的哦？有人举手了。Alan， 嗨， 我有时间， 好，谢谢，好啊，那我们休息一下，好吧？我们50分，然后再继续的开始。 然后对。